後考慮改發3號強風信號，取代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 當局截至中午收到67宗冧樹、1宗山泥傾瀉報告，亦都確認2宗水浸個案。醫管局話，截至中午，有一男四女的市民在風暴期間受傷，前往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民政事務總署在各區共開放19個臨時庇護中心，共有53人入住。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並且是發表講話。他表示，辛亥革命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的里程碑。他說，台獨分裂是祖國統一的最大障礙，背叛祖國、分裂國家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他強調，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習近平重申，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一定能夠實現。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施政報告之中的北部都會區計劃之中，5個鐵路項目都在未發展地區興建，可以在沿線釋放土地，撥給港鐵作鐵路加物業的融資手法興建。林鄭月娥又說，推行北部都會區計劃的時候，要確保有能力執行，所以要提升管治。180,000公務員團隊都盡忠職守，但是開拓未來工作遠遠高於盡忠職守的需要。他認為需要增加想去開拓和創新、可展示領導能力的人。天氣方面，八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本港吹東南風，平均風速每小時63公里或以上。在下午2點，熱帶風暴獅子山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約540公里，即是北緯 19.6 度、東經 109.8 度附近，預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緩慢移動，橫過海南島移入北部灣。在獅子山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效應下，廣東沿岸普遍吹強風至烈風。在過去一兩小時，本港部分地區依然吹烈風，西南部高地仍然達到暴風程度。獅子山的外圍狂風雨大，亦都會間歇影響珠江口。天文台會視乎本港風力情況，在黃昏前後考慮改發3號強風信號，取代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獅子山引致的風暴潮和大雨可能令到低窪地區水浸，市民應該繼續防範水浸的風險。另外，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並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在過去一小時，岸平、長洲和塔門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109、91和79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138、123和95公里。預測本港吹強風至烈風程度東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間中達到暴風程度，稍後風勢逐漸緩和，密雲有狂風、大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聽日初時風勢仍然龐大，間中有驟雨、狂風和雷暴，可有大浪和涌浪。稍後驟雨減少，星期一天色好轉，日間乾燥，下周中後期風勢頗大，有大雨和狂風。現在氣溫26度，相對濕度94%。八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和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以及山泥傾瀉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路面情况，港岛跑马地落活道就因为受冧棚架影响，落活道来往方向近住落景台至到落天峰一段需要封闭的。 九龙就是红磡的基利士南路，就因为有天秤摇摇欲坠构成危险。基利士南路去红磡站方向介乎模糊街至必加街那段就亦都是封了路的。昂船洲大桥就受强风影响，桥面的中线现在是封闭的。港珠澳大桥的主桥来往方向中线现在都是封闭，都是因为强风影响的关系。而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同埋就是这个港珠澳大桥的香港桥段，现在有车速限制，就是连接路车速限制就每小时降至50公里的。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呢，港铁巴士服务就暂停咗㗎啦，而港铁各线嘅班次呢就有所调整嘅。巴士啦、渡轮嘅港内港外嘅服务呢大部分都係暂停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风雨不改， 听实香港电台。 继续风雨不改啊！听实我哋香港电台，时间去到下昼嘅2:11啦。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啊。呢一把声音系属于一个叫侯伟新嘅人，即系我啦。你可以叫我做阿 Noi 嘅，嚟自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咁啊，嚟紧咧都会呢一个小时咧，都系我陪住大家啦，直至咧去到3:00嘅。啱啱上网看了一个讨论区里面说、哎、不如回忆一下以前的日子是怎样。 随时各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而脉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 他说跟女朋友第一次去旅行日本就是去冲绳，在酒店的露台望着无边的大海，吹着海风，听着海浪声，时间好像停止了，而个世界呢好像得回他和他的女朋友两个人。 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你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一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像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有对话

啱啱咧咪读咗个网友嘅留言咧喺啲讨论区嗰度，佢就回忆，即系今日打风我嘅题目系今日打风我回忆下呢世人最难忘嘅回忆。其中一个咧就系话同女朋友第一次去日本喺冲绳，望住嗰个好靓好靓嘅海，仿佛个世界就得翻两个人，系咪好甜蜜啊？又真系几甜蜜嘅。咁呢个故事最后系点咧？有人就问啦。原来佢话已经过咗去咯。希优卫斯嘅呢首歌《盛夏的舞》， 我冇胆喺冇你嘅夜晚里合埋眼，怕眼见某某同你闲谈，某某要离间你同我再冇联络，要你我拒绝来往，而我得我一个将过往去重播。往日我共你辩驳，一唱一和，而今日转眼一望，你已不在身旁，只得失落陪伴我失缩漆黑角落。那一望不见天日，好比得不到光的花朵。你要去放开我，那拜托不要拒绝，痛痛快快割开我，如何能失去养分再去挺着这躯干？然而那奄奄一息的花瓣，只可等枯干跌倒，只可等枯干跌倒，只可等枯干跌落。同时间你要远去，掩没再看一次。无勇气再走昔日熟悉的街道，这刹那我直觉你会走过这马路，从来不敢想和红颜彼此今天相逢，勾起的种种也勾出了那伤痛。我试过再度回味我与你那忆记，有多美好努力回避我的错，错于我太爱你，你透不了气，捉紧你捉得太紧，发觉我多亏欠你。再有新的爱侣，过去再不想记取，再不想占据的底片而抛出废墟，道路上满布了你脚步，但是路将已截断了，我哪有去路？就站在这里，每晚去借醉，可跟你倾诉，让我共你跳那盛夏半段的舞。再没有趣味，再记起旧日共你躲进我泪飞，落日伴我亲你，欣赏你曾一起傻的你。你有那么不可替代吗？你又有否不经意念挂？那串记忆散落成飞花，与你绽放的可再聚吗？你有那么不可替代吗？与你再去想拥有害吗？看似愧的交织与造化，如再记起旧日共你的快乐原地，现在是那位在可跟你来一起来嬉戏，就算再告地亦再没有趣味。再记起旧地没再念记者，不过是你。 啱啱听过一首歌，叫做《盛夏的舞》啊。 将时间咧带到去2:24啦。咁就同事嘅帮忙咧，有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要喺度讲一讲嘅。就是运输署宣布所有渡轮服务现已暂停啊！留意，运输署宣布所有渡轮服务现已暂停。亦都同你讲讲咧，而家有三个信号现正生效，包括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你听紧咧系香港电台嘅四台联播节目。四台咧就包括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啦，香港电台第五台啦，仲有普通话台嘅。平时咧，即系而家咧，大家可能听紧一台嘅咧，就系50年后啦；二台咧就系我是你的后援会；五台就系戏曲天地；普通话台就系新人类大世界。不过咧，因为特别嘅节目安排啦，所以就以上嘅节目咧都受到影响啦。我咧会喺电台呢一度陪住大家去到3点钟嘅时间，之后又会有同事接走。啱啱咧，我哋听咗首歌就系《盛夏的舞》啊，讲到一个故事就系、是，哎呀，未能尽如人意。一个爱情嘅故事。能唔能够走到最后都可能要请一个人，请一个银河修理员。 除了会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厌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再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苦，绝望里乐观亦是个情操，东歪西倒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的天真鲁莽，若被推倒，我。

港电台 风雨不改， 为你服务。 继续啊，侯伟新嘅声音陪住大家，2:39啦，同你讲讲天气嘅一啲嘅警告啊，包括咧就系八号东南烈风信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还有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外面的天气又真的不是那么好吧。是的是的是的。屋企有没有漏水的？有没有很大风啊？冇梗系好啦，之但系咁发生呢啲情况，通常屋企系边一个嚟到处理呢？系你嘅先生、太太、爸爸妈妈，定系自己啊？通常有个过程噶，过程系点呢？就系、是、喺你细个嘅时候，呢啲嘢系交晒俾家长去处理。如果你呢一刻系有小朋友，你都叫佢唔好行去窗边，能危险。好啦，作为细细个嘅你，亦都唔会理啦，就觉得屋企人处理紧啦，系咪？好啦，大少少啦，开始要帮手啦，即系同屋企人夹手夹脚啊，快啲搞掂住佢。然之后再大个一啲咧，就唔系咯。再大个一啲咧，就可能系调翻转啦。你会叫屋企人唔好帮手啦，不如等我嚟啦，好唔好啊，妈咪？呢啲粗重嘢。呢个都系一个成长可以留意到嘅地方。一啲以前屋企人处理嘅嘢，而家系自己处理嘅。 盘旋于天。空的蜻蜓盘旋之间告别无声，没你担当小孩救星，凭什么任性，难忘旧梦有你和影，童年最熟悉那声线，连同卡通的故事沉淀，人人期望能如愿撑着伞，盼望见雨后晴天，怀念自幼过得安然，神奇口袋找法宝应变。 边有一日会想到自己由睇叮当变成叮当，因为叮当都老了。 谁从此多一圈光华，谁还可跟我到难关，在你身边开门见山，无力感变身，然而独立我却未惯，童年最熟悉男声线，连同卡通的故事沉淀，人人期望能如愿撑着伞，却未见雨后晴天，同步上有你非必然，离愁别绪结果无法避免，幻变之旅让你伴我遇见的迷，围在昨日那抽屉，如同在教我前事放低，童年那独有深刻的声线，原来一闪即过再没重演，从无期望成年后发现你已变去，化做雨点，怀念站到你的跟前，仍能天真的说声再见。

啱都讲起一个题目啦，就话哦，细个就睇住屋企人喺度好忙碌，哎呀，渗水啊，补补啊，又要抹地方啊，又修补啲地方啊，咁咧，到大个嘅时候咧，呢啲重任咧就会交翻俾你啦。再大个啲咧，你就会希望咧，即系阿爸阿妈唔好咁操重啦，好嘛？等啲细嘅嚟啊，成长嘅一种啊。咁仲有好多方法咧，系发现自己成长咗噶，可唔可以咁讲啦？嗱，近来咧，我借咗一个朋友嘅游戏机啊，去玩咧。咁本身我侯伟新吓都未讲翻先，即系我咧阿 Noi 咧都几中意打机嘅，哈，但系借咗翻嚟，我谂都有一段时间啦，有冇一个月咧？应该有咯。拎上手嘅时间都系得十分钟，嗰一刻惊觉，哎呀！以前咧即系一冇嘢做咧，赶翻屋企咧就打机啦。而家就见到部游戏机，又唔想拎上手啦。但系呢一种嘅观察。会不会是男士的感觉大一点呢？ 成熟是见证一双弃置玩具流眼泪，成熟是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队，成熟是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抽再追，慨叹光阴只可笑一次，习惯唱致敬青春的歌，只爱谈往事，怀旧是这个说法替我杀死了现实，逃避了遗憾了有什么的意思，明日放走我比卡超，连接日后对不起，能再念旧，放开手让四驱车夜守，由下个拥有阿基拉，忘记玩具暴公仔，连你熟睡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游。 今时今日啊，如果打风嘅时候我都仲喺屋企嘅话，我谂我都未必会再拎起部游戏机嚟打，可能拎部手机铺下剧算啦，好嘛？ 有了智慧多一些主意，面对这世界一堆规则比以前更易，诚实又痛快，唱对再见理想都。熟是世故一些应对现实无畏惧，成熟是照顾身边最爱与工作进取，成熟是偶尔很想买个玩具陪我睡， 大多一岁， 大多一岁，越来越见有趣，大多一岁并非只有后悔。 这首歌是吴业坤的《玩具成熟时》。将时间带到去2:54。 你听紧系香港电台嘅四台联播，包括一台啦、二台啦、第五台，仲有普通话台。呢一把声大家会比较陌生噶，我系侯伟新阿奈，嚟自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一个主持。啱啱咧即系见证住啊呢首歌《玩具成熟时》，好似同自己嘅童年讲再见啊！会唔会有啲 sad 咧？唔系嘅，久唔久都可以重拾下青春嘅啫。讲再见，真系会再见啊嘛！Rubber Band Ciao。 愿你去到新天地，在那边休息，闲来看出戏。大概你在走遍万里，信每站风光旖旎。别要记挂卡冲单柜，带你去浇水再返嚟，任季节再更迭换态，迎着未来擦洗，尚未回家一天不呼喊。再见片说到红眼，被时代拆散，才道别那样难。这刻我们在一起，笑喊悲喜，巨浪翻起，是在一起。 Rubber Band 的 Ciao， 侯伟新亦都要同你讲声 Ciao 啦，再见啦呗。 直到你我不及瞓觉，在刹那相拥发早霸，上次那未完唐波，余下半段副歌。后重年轻的诗可不可？再见不要计时间，活着去抵抗世界风淡。这刻我们在一起，笑喊悲喜，巨浪翻起，是在一起。 继续听住香港电台嘅节目，一阵会系风暴消息。 约定再见就再见。 同你讲声拜拜嘅系我侯伟新。 臭。 咁而其他嘅地方，譬如好似赤角啊、大美督同埋塔门啦、啊，那個風力咧，亦都係達到係呢個烈風嘅程度嘅。嗱、啊，獅子山嘅外圍狂風咧同埋雨帶咧，仍然咧都會係間歇咧影響係珠江口嘅。天文台會視乎香港嘅風力情況，喺黃昏前後考慮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嗱、啊，講翻本港地區今日晏晝同埋今晚嘅天氣預測，我哋預計係會吹強風至到烈風程度嘅東至東南風。咁稍後風勢咧會係逐漸咁緩和，天色方面將會密雲啦，有狂風、有大雨同埋係雷暴，海亦都會係有大浪同埋係湧浪嘅。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他表示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里程碑，他说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他强调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习近平重申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能够实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施政报告中的北部都会区计划中五个铁路项目都在未发展地区兴建，可以在沿线释放土地拨给港铁作铁路加物业的融资手法兴建。林郑月娥又说，推行北部都会区计划的时候要确保有能力执行，所以要提升管治，18万公务员团队都尽忠职守，但开拓未来工作远远高于尽忠职守的需要。他认为需要增加想去开拓和创新可展示领导能力的人。他又说，在以往的政治环境，当同内地合作就会引来争拗，相信会碰得焦头烂额，但而今次有正面反应，说明香港已进入新局面。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下午三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540公里，即是北纬 19.7 度、东经 109.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在狮子山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效应之下，广东沿岸普遍吹强风至烈风。过去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依然吹烈风，西南部高地仍然达暴风程度，狮子山的外围狂风雨带仍然会间歇是影响珠江口。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在黄昏前后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取代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另外，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过去一小时，昂坪、长洲、塔门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09、81和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34、94和91公里。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达暴风程度，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密云有狂风、大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狂风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稍后骤雨减少，星期一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下周中后期风势颇大，有大雨和狂风。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山泥倾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交通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嘅清水湾到牛池湾段去西贡，喺牛池湾街市对开慢线有意外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虽然冇挤塞吓，清水湾到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对出，咁啊发生交通意外啦，慢线受阻噶。其他路面交通情况，红磡基利士南路因为咧有天秤摇摇欲坠构成危险，基利士南路去红磡站方向介乎芜湖街至必加街嗰段咧，现时系封咗路嘅。港岛就跑马地嘅乐活道，因为有棚架倒塌啊，乐活道来往方向介乎乐景台至到乐天峰一段咧，亦都系封闭，不能够通车。昂船洲大桥就受强风影响啊，昂船洲大桥嘅中线封咗啦，仲有港珠澳大桥嘅主桥都系因为受强风影响，来往方向中线都系要临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香港电台， 风雨不改， 与你常在。 各位午安。大家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除咗第一台之外咧，仲有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咁今朝咧就我哋就听到呢个我哋男子组嘅同事咧，就系喺呢个香港电台同大家即系播歌同埋讲最新嘅风暴消息啦。 咁转咗更啦， 冇错，转咗更啦，就系、是、交为呢我哋两个嘅女子组啊。咁先介绍一下自己先。 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林永文。 你好啊，林永文。我亦都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刘莲啊。咁你都要即系讲下最新的风暴消息啦。呢、這个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是现正生效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亦都是生效的，而山泥倾泻警告咧都是继续生效的。 是啊，咁大家如果要外出的时候咧，都要小心一啲，因为头先咧我翻嚟的时候咧、 都安全无恙 系 嘛？ 系啦。可以咧安全咧翻到嚟，不过咧即系个风咧都比较大嘅，出面大风嘅，咁大家咧要小心啲啦。咁都仲系落紧雨嘅，带定把遮啦。 系啊，咁而我头先翻嚟嘅时候咧，都见到雨就好似略为细翻少少，因为今朝就真系哇，真系系有一段时间都几大雨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如果系呢一个八号嘅东南烈风或者暴风信号响起嘅时候，咁大家就最好就系安坐家中啦。 系啦，同埋都要做好一啲台风嘅措施啦。 系咁，而我哋今日咧就系会由林永文啦，同埋刘莲咧就会拣一啲歌咧就为大家播放嘅。咁首先咧就拣阿林永文你嗰只先啦，你咪话有啲古仔想同大家讲啊？ 系啊，我拣咗陈奕迅嘅《Shall We Talk》啊，因为咧就最近啦都有身边有啲朋友啦有心事啦，咁如果我哋可以多啲聆听佢哋嘅声音嘅话咧，咁就非常之好啦。咁我哋咧都要咧《Shall We Talk》，如果当自己唔开心嘅时候咧，听下佢哋。又或者自己不开心跟人去倾诉。 好了，我们就带来这只 Shall We Talk 啊。那很快一阵间在这个15分你都会有最新的风暴消息的。 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

俾视像观众同步收听口述影像旁述，与家人朋友真正同时欣赏同一个节目，达至真正共融。 听出好气势，专用手机 app， 即刻上港台网页下载啦！ 香港电台， 风雨不改， 为你服务。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3:19啊！呢个不一样嘅十月九号咧，欢迎大家咧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嘅旁边啊！因为咧你无论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啦、第二台啦、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咧，都听到我哋两个女子组嘅暂时同大家咧播歌同埋讲最新嘅风暴消息嘅。咁我再次介绍自己先，我系来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刘莲啊， 我亦都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林永文。 系啊，其实咧我哋平常咧星期六咧都会惯咗呢个时间，都差唔多，因为一阵间如果惯常。有聽開香港電台第一台嘅話咧，四點鐘就係做旅遊樂園啦。咁所以我個翻工時間咧，其實係差唔多嘅。咁我知道 Phoebe 你都其實係星期六翻工嘅喎。 係啊，我星期六都要翻工，因為我負責一個節目。雖然我就冇喺幕前嗰度開麥嘅、但係禮拜六嗰個節目咧有一個叫做政壇新秀訓練班。 冇錯啦，其實原本咧即係如果係正常嘅安排嘅話咧，其實而家呢個時間咧就應該係播緊政壇新秀訓練班嘅。不過因為咧呢、這個八號嘅東南烈風或者暴風信號現正懸掛嘅關係啦，咁所以原定呢个政坛新秀训练班咧就会系暂停一次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咧下个星期六咧就继续捧场啦。咁、变咗咧就系虽然我而家人就身处喺呢一个香港电台嘅直播室，就为大家报道呢个风暴消息啦。咁亦都原定喺一阵间嘅4:00到6:00嘅旅游乐园咧，都因为呢一个八号风球嘅关系咧就系暂停一次嘅。咁至于原本咧就谂住即今个星期嘅节目咧就同大家分享呢、這个一位嘉宾啦，佢叫做即系年轻人 Octo 咧就分享呢、這个。阿根廷嘅所见所闻嘅，咁就留待， 系 啊， 啊， 有冇去过阿根廷啊？ 未啊，冇啊， 系啊，我都未， 好想去啊，但系唔知几时可以有得去啊。 系啱，咁所以我哋就唯有系回忆住先啦，嗬。系啊，咁呢个南美洲咧都冇错，南美洲都好期待啊。咁所以系啦，咁就至于几时会即系再同大家倾呢个南美洲嘅阿根廷咧，就大家留意住宣传声带啦，同埋我哋呢个专业嘅一啲嘅话俾大家知嘅最新消息嘅。咁呢个时候咧，又听下歌先哦。 好啊。 头先咧 ，Phoebe 你就拣咗 Eason 陈奕迅嘅《Cherry Talk》啦。咁、到我咯，我冇理由唔拣佢噶，系咪啊？系啦，我就拣你咧。我偶像嘅呢只大家听到烟草就知道系呢个真情流露啦。亦都话俾大家知咧，而家出面嘅室外气温系摄氏嘅26度，相对湿度咧系94%嘅。好啦，我哋听靓歌啦。 仍难尽信我是这样的无穷好运，能遇上精彩的你。我决定胜别人，你竟费尽心神把我留起。如仍未清楚地输在目前和今后，无论哪这刻要直言，到沧海或桑田，最心爱的亦只是你。我与你永不可别离，爱你爱到死，因只得你，方可使我流露。心使我动情，是你仍难尽清楚地输在目前和今后，无论哪一天都爱你，我这刻要直言，到沧海或桑田，最心爱的亦只是你。 得你，方可使我流露年纪。你眼里那种种传奇，追我追到死，一生使我动情。 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高挂嘅星期六晏昼3:23:46啊，咁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嘅，咁无论系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朋友都欢迎你啊！啱啱听过咧，又属于学友嘅呢一只真情流露啊！好啦，跟住咧，阿 Phoebe 又到你拣选你嘅歌曲咯。 嗯，我拣咗郑中基嘅黑风暴雨啊，好啱而家嘅天气。 系啊，咁都希望大家可以身处安全嘅地方啊，做足呢一个 台风嘅安全措施。 总不稳定，不懂掌管，雨势未暂停，心跳不肯安静，轰天交响，听意乱难平，时停跟黑雨合并，后悔始终太任性，敲打过去现在的火拼，怎会不知道地清醒一刻错过了限期，不爱铺天抢地，终于崩溃，永远地别离，面对终止界限线，就似旷世的苦战，呼吸到最后想改期，提起翻天傲气，如果断臂，单手支撑可以继续撑得起你，心跳终于安静，一声不响，世界将暂停，不信再硬皮，不清醒太过分动情， 下午3: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下午3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约540公里，即北纬19.7度、东经109.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在狮子山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效应下，广东沿岸普遍吹强风至烈风。过去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依然吹烈风，西南部高地仍然达暴风程度。狮子山的外围狂风雨带仍然会间歇影响珠江口。天文台会视乎本港的风力情况，在黄昏前后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取代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狮子山引起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会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另外，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昂坪、长洲及塔门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09、81及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134、94及91公里。请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该加上。请尽快完成清除渠道及落叶的同垃圾，请将车辆停在安全的地方，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的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碎裂可以躲避。光管招牌的物主请截断招牌的电源。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之风暴消息。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2，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过去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依然吹烈风，西南部高地仍然达暴风程度。热带风暴狮子山的外围狂风雨带仍然会间歇影响珠江口。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情况，在黄昏前后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取代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一名在机场货站工作的48岁男子确诊新型肺炎，并带有 L42R 变种病毒株。患者位于大围金丝花园第一期禁肺阁。据了解，当局星期四在金丝花园抽取污水样本化验，当中有样本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环保署将进一步收集更多样本化验。政府当日将金丝花园禁肺阁列为受限区域，为大约400名居民检测，冇发现确诊个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举行视像通话。新华社报道，两人进行务实、坦诚、建设性的交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应该加强双边经贸往来和合作。双方就两国经贸协议的实施情况交换意见，并表达各自核心关切，同意通过协商解决彼此合理关切。报道又说，中方就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进行交涉，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产业政策等问题展明立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表示，双方检视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同意双方就部分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磋商。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3:39啊！多谢你咧，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嘅旁边啊！今日咧就而家呢个时段咧就有女子组嘅出现啊！ 系啊， 有我刘莲啊，大家好， 同埋我林永文都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系啊 ，Phoebe 啊，咁我哋咧就系要将一啲即系最新嘅风暴消息啦，话俾大家知嘅。因为呢个8号嘅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咧系现正生效 嘅。系啦，仲有其他嘅警告信号，大家要留意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系山泥倾泻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咁所以大家咧外出嘅时候咧真系要小心一啲啦，带把遮，唔好咧搭到咁湿啦。 系啦，又或者如果即系你系唔需要工作嘅，就最好就系安坐家中啦，咁就最安全噶啦。 系啦，冇错。咁啊，头先咧我翻嚟嘅时候咧，我好想咧多谢一班人啊，即系除咗咧一啲即系我哋嘅同事啦，佢哋都做咗好耐节目啦，亦都咧帮手呢一个风间都做咗好耐之外咧，原来咧出面都好多人咧都需要翻工啊！ 咁系咯，各行各业即系例如我哋都需要即系唔同嘅，例如公共交通工具嘅，都而家都系有作一个有限度嘅服务嘅。咁所以咧，佢哋系好值得我哋系去欣赏同埋系支持噶，互相鼓励噶。 同埋咧，经过商场嘅时候咧，我见到咧，其实食肆有好多咧都开咗噶，仲有一啲面包铺啦都开咗。哇！我喺度谂，佢哋究竟几点翻工咧？真系咧，可能系打紧8号风球嘅时候咧，就已经系翻咗工。 好啊，咁不如就将呢只咧，即系我准备送俾大家啦。你听个烟草，你估唔估到呢只系咩歌啊？成日点唱都点噶， 估唔到，你开估、 就系、是、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我哋有张伟健嘅呢只歌。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波纹，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如若我跌断双腿，我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遇到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重，怕你嫌药味太浓，药风太重，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

开心系嘛？呢一首歌 sad sad 地嘅， 系啊，因为呢首歌我自己都好中意嘅，有啲回忆啦，一啲读紧书嘅回忆啦，唔知道大家听嘅时候会唔会有少少感受咧？ 系咁， 听下 喺呢个系啦，八号东南烈风或者暴风信号嘅生效嘅时间，就听下呢只歌吓。 什么都不开，尽管我细心灌溉，你说不爱就不爱，我一个人欣赏悲哀，爱只剩下无奈，我一直不愿再去猜，感情像黑键之间永远都夹着空白，缺了一块就不精彩，紧紧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爱太深 听过咧，又属于咧 Phoebe 林明文你嘅选择就系曹格嘅呢只背叛系嘛？ 系啊， 好啦，咁跟住到我咯噃，咁亦都不如话啲风暴消息你话俾大家听先嘅。咁时间嚟到晏昼嘅3:55啦，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无论系第一台、第二台、顶台或者系普通话台嘅。出边嘅气温咧，而家系有摄氏嘅26度，相对湿度咧95%嘅。8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山泥倾泻警告信号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嘅。好啦，趁翻你头先只歌咧，咁我又拣嚟另外一位男歌手嘅歌啊。其实佢哋咧四位一体嘅歌好好听啦，但系咧 solo 单飞嘅歌咧都好好听噶噃。 咁系咩歌咧？ 系啦，咁呢只歌咧就系佢来自2019年嘅作品啊，有安仔陈建安嘅呢只叫做《在错误的宇宙寻找爱》啊， 好夹对上嗰首歌啊。 已说一早超脱情爱这东西，越过了天地，并未眷恋流蚁。没有光阴跟远近，我是从电波破天际，但你的召唤让我将功德放低，为你呱呱出世。回到这身体，自降4000斗，为觅人类一吻作谢礼。谁话爱恋苦海济世，会创造奇迹，将苍生抚慰。被你吸引，让我当初失智慧。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失了咗才会跌落你的地球。目光远大于我，你有限维度里看春秋，很后悔，但爱死风会得救。沙住进你的家，早已明白这叫错误吗？求做最简单的爱侣，与你历奇境方知多可怕，没法摆脱俗套的分手戏码。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失了咗才会跌落你的地球。上天已难回去，我似被囚在你那春秋。不恨你，恨我太晚参透。亲手作业，恶果他人怎可解救？贪怨痴双手，一早已被撤去两翼咁飞走，这样用试问你可能够？自尊为你先不都不算太浓够，但爱到欠自我，我笑我下流。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反抗不够，我的爱全被接收，必须再从头试收，连到清心寡爱，无惧色有。